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大家好，今日是三月几号啊？其实我唔记得，三月十号、九号啊，三月九号礼拜一，呢集搏击会是 live 嘅。咁呢真係未讲所有正式嘅话题之前呢，咁大家上个礼拜听唔到我把声啦，咁可能係一件好事啦，係咪？因为我有时可能讲嘢又口窒窒啊又成啊，咁好多谢阿 Donna， 係咪？多谢阿 Chris， 又好多谢阿老人甲就帮我顶咗一集啦。咁点讲啊， 但系咧，点解你 啊？大家又喺过去嘅一个网聚里面见唔到我啦。咁但係即係讲真，其实即係呢啲嘢我係未公开讲过嘅，係咪？咁亦都有人去慰问下我，喂点解你嗰日喺屯门医院啊，又或者即係你咪好人好者係咪，等做咩等咁耐 lift 呢，係咪点解 check in 呢嗰度。咁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我 Facebook 係少咗 update 嘅。因为点解呢，即係好唔好彩我阿爸中风。咁经过咗一段治疗嘅时间啦，又或者其实佢基本上未开始所谓叫复康治疗，又或者物理治疗。咁佢係算係好彩嗰种，因为呢咁我识得係医生啦，係咪？咁即係当然一有事嘅时候，其实我差唔多第一个搵係搵欧阳英杰先嘅。咁佢都俾咗好多有用嘅 information 我，即係例如第一件事係解释俾我听咩叫缺血性中风同埋日血性中风。因为所谓叫日血性中风，即係爆血管，即係脑爆血管。咁呢大概嘅比例呢，就係九个有入医院中风嘅病人里面，十个入医院中风嘅病人里面呢，有九个係缺血性中风。即係话你某一条脑血管俾blockage 塞住咗。咁就有一部分嘅脑細胞呢，就缺氧冇血到或死咗。咁另外一种，即係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嗰种呢，就係我而家爸嗰种，嗰种叫日血性中风。即係医生嘅。 会系轻微一啲嘅。 唔系 轻微好多， 唔系系比较易诊断， 易诊断 ，OK， 系啦，即系例如咩咧，即系譬如你个脑里边好大个，即系好即系有范围，有三几条血管系比较脆弱啲嘅，咁你如果好高血压嘅时候咧，嗰几条血管系有机会爆嘅，咁我爸就系嗰种啦，咁因为佢入医院嘅时候血压180几上压。咁你爆血管之后，咁就日血性中风啦，咁但系问题嗰啲一入医院咧就会照CT scan。咁因为喺急症室会即係托部机嚟照啦。咁因为嗰种日血性中风呢就好快咁诊断到出嚟。於是就会好快咁有一个适当嘅治疗呢，咁就基本上比较快啲会稳定下嚟嘅。 即係都不幸之中之大幸啦。 係啦。即係医生就话，即係我爸算係叫大步揽过咗囉。因为即係好坦白讲，即係嗰日大概係咩事呢，係瞓到八点几。因为我屋企人就住我楼下嘅，我住楼上。咁就突然间即係开门，即係佢自即我媽当然有我锁匙啦，佢係突然间开即係入嚟我屋企，突然间係拍醒我，咁我老婆喺隔篱啦，佢突然间话俾我听，即係我爸中风。 但係点样知道嘅呢？即係点样知道佢係 good question， 係因为我媽好记性，即係佢记得佢半夜三更去厕所嘅时候呢，佢都仲可以自己 manage，包括自己起身入厕所，即出返嚟瞓返落床，佢係感觉到呢个完整嘅动作。咁我 consider 你咁梗係冇事啦。 正常。 係啦，直至到唔知係唔係即係有一次 林天光。 係唔係林天光，林天光嗰次都好似去到嘅。即係我媽讲法就係佢好似六点钟仲有一次咁样啦，係咪半夜一次，六点钟一次。 起到身。 起到身去到。哦、就直至到八点几有一次起身呢，我媽係觉得唔妥。 OK。 因为佢知我爸係起咗身之后突然间坐低咗。跟住开始就係话，即係当你因为我爸蹲位呢个翻咁上下即係重过我。咁佢就问阿爸，喂你咩事点点点係咪，即係我爸就开始语意不清，略讲嘢略。咁因为我妈真係一个好醒好醒嘅即係女人嚟嘅。咁就知道係个尾一定係中风。 咁呢啲其实係咪平时有啲教育或者一啲即係呢方面嘅一啲资讯呢，因为其实我哋成日听啲人讲中风呢，但其实真係面对或者係即係真係遇到呢样嘢嘅人呢，其实相对嚟讲係少㗎嘛。咁但係应该点样去面对呢， 即係好似即係你仲 Raymond 就有講嗰啲，通常就係發生咗之後先至去揾人即係打羅打鼓去問。 其實好難知嘅，嗱我真係插開少少。 如果有啲嘢好似， 因為我老豆都係十幾年前都係差唔多嘅 case 就係中風咯，佢唔知點解腦下垂體定唔知點解又爆咗少少血管，咁佢咧就淨係覺得頭暈。咁佢一路以為自己係耳水不平衡啫，跟住就成日攣咗喺張牀嗰度休息咯，瞓覺咯。咁我媽都唔知嗱，堅特即係 想象中嗰啲係即刻暈咗， 嚇即係嘣嗰聲咁樣噶嘛。跟住我媽以為哦，咁佢可能真係頭暈唔舒服、頭痛，耳水不 平。你俾佢休息下啦，唔理啦。 堅特，我哥係醫生，但係都發即係冇懷疑到，原來佢係爆咗血管，即係中咗風咯。即係呢樣唔係，係啊，你媽真係好勁。我老豆係幾日後先至發覺，因為可能大小便又失禁啦，即係。行就行唔到啦，之後於是乎真係逼步真係要即刻入咗去 QE 咯。 不如你講埋你嗰邊嘅情形，最後點樣先？ 即係差唔多係嗰一刻，佢一坐低咗，我阿媽問佢兩句，佢係呢啲咧講唔清楚之後，佢就已經即刻衝上嚟我屋企，佢拍醒我，即係嗰下咧。 佢驚啦，係咪又知道？ 係即係 大件事。 我人生之中差唔多係最驚即係我嗰種 panic 唔係話突然間哇突然間衝起身唔知行邊度唔知打咩電話唔係嗰種驚，而係突然之間你個人係好有條理，呢一刻要落去睇咗阿爸先，跟住個腦就已經下一刻要打啲咩電話揾啲咩人，跟住諗下就係究竟係我自己車佢去醫院好啊，定還是叫白車？係喺個我腦度已經好似有一堆 protocol 準備咗係咁樣做，但係問題你問我心咧，其實嗱嗰刻真係行唔出嘅喎。即系你系好担心，即系其实好唔想件事系真，因为你嗰一刻阿妈同你交代声两个字就 系 中风，嗰件事系可以好 worse 好 worse， 系你根本亦都唔冇呢个能力去话 系啦， 究竟系几 worse 咧？系啦，中风可能之后就瘫咗啦，跟住就要长期卧床啦，咁即系最严重睇电视就 系 咁。 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总之我自主机制就第一件事落咗去问咗佢。真係睇下老豆點，見到佢嗰時我冇記錯呢仲係坐咗喺度嘅。咁但係問題我都差唔多幾肯定佢係中風，因為佢嗰嘢掠真係掠。咁於是就 有冇見過啲人係中風嘅，所以你可以由一啲以前嘅過往經驗呢係啦去推斷呢、這個其實係中風，因為我哋一般人係冇知識㗎嘛。 但我老豆唔掠囉，定係即係痛唔出聲囉。 因為睇下出血嗰個地方係喺邊個位 置。影響即係左腦右腦嗰啲囉。 咁於是就即刻係扶起身瞓低咗，於是我就即刻唔得，即係醫院。咁你知瞓覺嘅時候，唔得，即刻可能上去要摟翻件褸啊，著翻件衫，攞翻銀包就已經去出車。咁但問題我當我換完衫之後，我已經諗啦，喂唔掂喎，即係我爸差唔多成200几磅，咁我真係抬唔到落個車度喎。咁唔係會打電話嗰陣喎，跟住我落到屋即係。我舊屋嘅時候咧，咁我媽話：喂，唔係喎，呢單嘢都係 call 白車嗰陣喎。 係啊， 咁係啦，咁 call 咗，即係差唔多係我諗 within 八分鐘到， 即係由你知道呢件事之後嘅 call 白車 係啦。 我諗由我起身嗰刻到白車到within 三個字咯。 OK， 真係成個過程三字。咁咧一嚟到啲 paramedics 就嚟到，可能第一件事就量血壓啦。問我老豆喂，知唔知自己係邊個？點點？即係我老豆有反應嘅，因為嗰刻好緊要就係話 make sure 我老豆係冇昏迷呢件事。昏迷咧，據後屘我問醫生講咧，就係你個腦根本有時即係好似部電腦，突然間行下藍畫面又喺度 shut down， 即係輕機。你咁就真係要驚啦，因為個腦係已經係即係受到一啲 damage， 令到你部腦個腦係 function 唔到。咁所以就係話，一有醫生嚟，有啲救護員嚟問佢起碼有對答。叫佢喐下左手右手，係喎佢喐到喎，咁當然就係話知佢右手邊咧隻手就冇力，咁但係問題，因為之前我老豆已經差唔多係病咗十日，咩叫病咗十日咧？即係感冒啊，成嗰啲，因為一個老人家咧，我嗰刻判斷唔到啊，咁但係後屘係知有咯 ，OK 啊，咁即係到佢真係喂好明顯見到佢右邊身係冇力嘅時候咧，你基本上肯定嗰刻係係中風啦。咁跟住就係話， 計講你爹哋大概係為幾多歲？65歲。咁其實一啲都唔老㗎喎。 嗱，即係啲人同我不嬲嘅認知係唔同啊嘛。即係哇60几歲，我而家先30几，我老豆大我成哇30几年喎，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再諗深一層。即係其實我身邊都即係好似大家咁啦，都有啲朋友可能俾自己老一截㗎啦。 咁嗰啲講緊腦係即係八零啊、九啊零嗰啲係腦啦。咁所以後屘醫生同我講就話、你都唔使擔心，即係你阿爸係好大機會好翻八九成嘅、 嗯。 但你話好似以前咁行得咁快，健步如飛咧，咁就呢啲要天主庇護啦。咁咁我嗰時我刻係。我心定咗少少，即係我呢度多謝醫生俾咗咁多意見我。 你自我覺得你將呢個經驗咧，應該係寫翻落嚟。同埋咧，我覺得咧，我突然之間有個諗法咧，就其實我哋都好需要一啲咧，就係、一啲類似可能網上面都有嘅一啲類似懶人包咧。即係如果你自己屋企有啲老人家，相對嚟講係有一定嘅風險，其實你就穩穩陣陣咧，就真係呢個待住先啦。你見到一個啱嘅一個 summary 啊，一個 table， 將呢啲應該有啲咩嘅一啲嘅應變措施啊等等咧，或者啲咩嘅一啲嘅跡象咧，係可以顯。知道咧，有機會、哦、可能係即係會出現中風呢樣嘢咧。咁其實即係你收埋一個 soft copy 喺電腦某個位置，有咩事嘅話，突然之間即刻攞出嚟睇，都可能幫到你手。 即係 Chris 講得啱咯。咁因為一入到醫院，咁當然就係佢就可能已經係喺度急救緊，又見緊醫生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嗰個時間你喺醫院等嘅啫嘛。咁我就上網啦，做 research 啦。究竟乜嘢叫做stroke？ 有邊一隻 stroke？又或者嘅影響係啲乜嘢，甚或乎係睇緊咩情況之下有性命危險啊，諸如此類。咁啊，即係 study 咗一排之後，發覺就話，呢一種係比較少見嗰種中風，即係真係人哋傳統講嘅爆血管。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呢個爆血管係 CT 聲結照得到嘅、所以佢就好快咁診斷到咧，基本上如果你係冇昏迷過嘅話咧，好快就會穩定到個病情。 係， 咁即係都好好彩啦。 佢有冇一個時間性嘅？譬如話佢喺發現 黃金咧， 係啦，黃金 咁 啊， 兩個鐘嗰啲啊， 兩個鐘 兩個鐘頭啊， 同心臟病一樣咯，都有個黃金幾多幾多小時。 你覺得兩個鐘係好多？其實唔係嘅，即係假設件事唔係發生喺八點，係發生喺四點。因為四點係一個人係好熟睡嘅時候嘛，即係我媽唔係咁反瞓，又或者唔係咁醒瞓，真係大家嗰刻瞓著咗，四點六點好短嘅咋，先生，即係到你 可能四點過，你點知啊？ 唔係，因為佢六點鐘仲去個廁所嘛，仲咩轉 到？OK 咁所以 佢最尾都係你媽咪最叻。 係啦，佢真係記得咁多樣嘢，即係之後我問到，即係之後我又問到我老婆就係話：喂，如果我咁樣咧，你估你記唔記得咁多嘢啦？佢話真係記唔到。 我老婆就肯定瞓着咗，即系今日我去厕所都唔知啦，系咪先啊？ 有啲人系好瞓得冧，冇办法。咁但系问题即系 成，有啲运气喺度嘅，其实 吓。咁啊，成件事好啦，即系去到医院啦，去第一入医院，咁咧即系其实都系佢系差唔多每一日都系 improvement 嘅，你见得到嘅。咁、大概系边啲 improvement 咧？佢讲嘢系会越嚟越清楚， 系 佢冇力嗰边系会越嚟越有力。咁但係問題， 佢基本上都係 好快啦， 即係唔好話 清醒， 一路都 成個過程都清醒，冇暈過咁、所以唯一慶幸嘅係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就係話，即係佢係喺好大件事裏面已經係算係好幸運嗰啲，因為佢冇暈過，同埋就係話差唔多你一知道佢有事即刻送入醫院，係真係所有嘢係發生喺好剎那間， 千軍一發。 但係就每一個人都係做啱嘅嘢，即係例如唔好自己嘗試去孭佢落車，因為架救护车系差唔多一定快过你嘅，因为佢又唔使停灯，同埋佢三个人跟车，又有轮椅又有剩，佢一定 handle 得好过你，唔好尝试将佢自己搬嚟。 所以我话你真系应该将呢个经验咧就 系啊，系啊，咁即系 又攞埋 生命小贴士， 欧阳医生嘅呢个意见 咁 样，咁就真系系咯一个 咁啊，好咗几日啦，咁亦都知道咗個 scale 大概係有啲邊啲嘢佢要 relearn， 即係譬如行，佢而家其實落唔到牀，但起碼就係話，即係譬如有啲醫護人員即係抱起佢啊，或者係即係將佢轉移嗰張凳度，起碼佢就坐一直咯。因為你知道呢啲病咧，其實喺醫院係你係會將呢啲人係放埋喺同一類人嘅附近嘅，即係佢有個窩唔知六張床咁，一定係放喺嗰度。咁其實附近都係同一類嘢嚟嘅。咁但係你。即係我老豆好八卦，咁亦都係，因為佢有呢個 behaviour， 我先係稍微放心多咗少少。係，咁就係、即係今個禮拜中到啦，佢就開始識講是非。 咁已經好勁啦！ 例如咩講是非咧？ 係好好嘅跡象嚟嘅。 睇嚟隔離嗰個嘢，我入咗嚟幾日咧，佢未喐過。即係佢真係背面身攤咗嗰啲。系瞓咗嗰啲咯，咁即系当然就 系 话，即系你谂翻一层，其实阿爸已经算好彩嗰啲咯。咁但系佢始终即系譬如康复，即系未开始康复，佢系即系治疗咗一段时间，起码我觉得呢一刻系佢系好明显精神过去入医院咯。 即係佢入醫院，即係就算之前嗰排都好啦，因為佢入醫院之前病啊，病咗差唔多成個禮拜啊嘛，即係過年之後 感冒。 感冒。你見知、即係見到佢嘅人係攰，成日攤喺度，即係擤鼻涕，擤到個鼻哥損咁。因為我即係結咗婚，我真係唔係日日見佢嘅。即係我都唔係落去下面，即係我都唔會翻舊屋食飯。因為我其實老實講，我差唔多日日即係呢食飯嘅時候都唔喺屋企，即係我唔係咁早收工嘅人嚟㗎嘛。咁所以變咗係真係冇見佢一排。一見到喂，第一老豆又攰咗，第二又好似擤鼻涕，擤到個鼻哥損曬，即係一般係老人家即係有少少覺得佢好似 manage 唔到自己喎，係、個心係真係非常非常之唔安樂， 係 即係真係會問自己 呢排嗰啲流感嗰啲好得人驚啊， 即係真係會問自己一個咩問題呢？你係咪真係有即係好俾心機去對自己嘅阿 爸好過？即係呢一個，即係呢一樣嘢係我即係點解上個禮拜我嚟唔到做節目，亦都可能即係真係有聽開爐炒嘅朋友，可能我會真係停一排，因為事實上我係應該俾多啲時間屋企人啦。即係叫做即係喺英國讀完書翻嚟，你話真係有幾多時間正式去陪個屋企人食飯？ Never too late 噶嘛，樹欲靜而風不息，我五年班老豆已經教我呢句嘢。 即係 子欲養而親不在， 有啲 珍惜 commitment 應承得咗嘅，即係我會盡量做得多啲，但係可以控制到嘅情況之下，都盡量想即係陪多啲屋企人，因為有啲嘢你 即係一個階段，你可能會搏殺，但係而家你啱，我知道你啱啱結咗婚冇幾耐啦，跟住又去到第二個階段，咁就開始你就會比較用一個。即係唔同個角度去睇呢樣嘢囉，等到第日你有小朋友你更加唔同，因為我自己呢就係有小朋友嘅， 所以我好開心啊 Chris 可以即係當係而家一個新主持，我仲未敢生小朋友嘛，即係真係有個有小朋友 嘅話就真係要早啲生啦，即係好似呢樣嘢即係 有心無力， 我覺得最 游小姐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心有力的，不过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咯。一般现在的人呢都是因为选择不要，我见很多我都很尊重这些朋友。咁亦都有部分呢其实就是推迟，即是两人世界啊，玩耐啲啊，咁样咁一路都即是将这个嘢呢摆到好后，其实我算是后者的。咁但是当我开始即是有另一个想法啦，开始即最后决定要小朋友啦，咁其实都有少少后悔嘅，点解唔早啲去做呢样嘢呢，咁样因为早啲做呢样嘢好好多好处，最简单就係一个小朋友呢，其实呢你係需要好大嘅精力去照顾嘅，淨係同佢玩呀、你会发觉呢嘩我放假仲辛苦过返工呀，由自己同佢玩佢又好 demanding， 因为小朋友呢係好鍾意父母喺身边，佢係做咩都冇所谓，咁你同佢玩嘅話，你做咩都好啦。哇！由朝到晚扯到咧，基本上咧，你哇後生啊！如果我後生多十年就好咯，同佢玩都玩得多啲啦。 你都後生啫， 我唔後生啊，所以變咗咧就即係我會同啲身邊啲朋友講話，一係就唔要唔緊要，咁啊養貓養狗乜都好啦，係咪先？如果你係諗住想要有小朋友嘅話咧， 趁年輕啊， 趁後生，唔好講嗰啲咩啊後生身體好啲，當然嗰個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叫翻轉頭就係、是，即係你可以俾多啲時間同埋精力俾小朋友，嗰啲係 quality time 嚟嘅。如果你就係諗下，你本身年紀大少少，如果你工即可能到時係你壯年搏殺嘅時間，你本身工作上面需要用嘅時間已經特別多啦。你翻到屋企之後，你已經其實已經冇乜力㗎啦。但你都仲要係用要提起精神同佢玩喎、呢下嘢咧就真係 唔係講笑。你想生㗎嘛 ，Raymond 係嘛？我 feel 到你係想要小朋友㗎喎。 因為 我冇 feel 錯。 最實，我搞書搞十年。 係咯。 即係我最細嗰學生，即係一年級，我教音樂嘅。咁我老婆問咗我好切實嘅問題。 教書係我啲教書 friend 咧，真係 唔中意小朋友。 哇！日日翻去對住嗰啲怪獸啦。 的確，我係見過有身邊有咁嘅例子。 教書好多。 即係第一，你真係三尖八角面圓面方嘅，即係活躍嘅唔出聲嘅，第一堂喊到最尾嗰堂嘅，乜嘢類型嘅僆仔都見過。 同埋好多對於香港嘅教育制度有好大嘅。 好 难，即系我老婆就系问我，你系咪你陪佢排幼稚园咯？咁排唔系最大嘅问题，但系问题就 系 话，我会谂一样，因为我住屯门啊嘛，即系我有朋友啱啱呢一年咪排过啲幼稚园，即系佢会知道就系翻学嘅时候，你真系会见到好多新移民系个同学。嗱， 我唔係話歧視新移民啲咩嘢，但係事實上好多新移民屋企嘅教育，即係同小朋友溝通方法咧，係同香港好大唔同嘅。 嗯， 例如嗰啲人可能真係霸道啲，因為點解？好多好多喺大陸即係接受教育 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下嗰種氣氛分佈就係話，總之就係個小朋友要個月光，我都要攞俾佢噶啦。 係， 總之就係一有人同我小朋友打交，就一定係對方唔啱，我個小朋友永啱嘅。 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啦，即係呢啲我哋都有見過嘅，其實甚至你話去一啲所謂係傳統名校，我相信入面咧，其實而家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好話未必係新移民，其實有啲直頭係內地人都有嘅，即一定係避無可避嘅。但係你諗下，過多廿幾三十年之後，個社會上面都係咁樣嘅一個、個 mixture 噶嘛，係咪先啊？即係你如果你而家細個時候去學識點去 cope with 唔同嘅 culture。估不量，我哋唔好俾一個價值上面邊樣嘢好啲壞啲啦。但你點樣去同呢啲喺一孩政策上面出嚟嘅產物去同佢哋相處呢？唔單止喺香港，如果佢就到時喺內地做嘢或者有機會同佢哋交往嘅話、 嗯， 全部你面對嗰啲全部都係一孩政策。你即係你話佢哋可以話係某程度上受害者添。啊，咁點樣去同佢哋去即係相處呢？咁樣？ 所以我就即 係、就是、 我都知係避無可避 啦， 即係啦，即係所以就係話咁多個 option 就係話，哇！真係好似唔要好似好啲咯，因為即係暫時係咁啦，即係可能半年之後又唔同咧， 心態會轉， 心態會係真係會轉嘅。即係例如我結婚前、結婚後，啲心態已經係 調翻轉頭。你話唔要呢、這個冇問題，不過我只係個 point。 如果要就趁早啦， 係啦，趁早冇錯啦，就係咁嘅意思。 因為譬如即係我即係啱啱過完農曆年啦，咁有啲朋友又湊埋個小朋友嚟拜年。啊！呢樣嗰樣，咁係真係啲小朋友，你見到係會啊，即係你會發覺屋企係好似好靜喎，而家，即係有個小朋友走下碰下咁、嗯，起碼我屋企都叫有地方啊，係嘛？唔至於要逼逼夾夾，但起碼屋企有地方俾佢走趯啊，好似有啲店，即係有啲地方可以俾佢擺下玩具、啊 嗯， 你會發覺啊，即係其實。呢、這個環境都係即係適合有個小朋友。 係啊，到時你就會發現咧，買玩具咧就有個非常之好嘅藉口啦。即係而家我好多以前細個未玩過，或者係好想再玩過嘅啲玩具咧，屋企而家都全部買翻曬翻嚟。跟住理由就係話，我俾小朋友玩㗎，唔係我玩㗎。跟住我老婆就話啦：，喂，呢、這個寫到明係八歲嘅喎，你個 B 而家先至得五歲咁樣，邊度玩到啊？我早幾年買定先啫，趁平。 我有朋友買咯， 玩咗啦。 即係我有朋友就買翻超合金咯，即係佢細個想買嗰啲嘢咯。 係啊，呢個係一個 bonus 嚟嘅，呢個係。 我細佬係做玩具，即係。买玩具就因为我细个咧，我老豆唔俾佢买，所以佢系 劲 系补偿翻。我觉得系咯，系成个柜屋企成个柜啦，成个全部即系公司即系直头可以系卖玩具咯， 冇更加好嘅借口， 系补偿翻啊，简直。 不过当然呢个唔会系个主要原因， 系个主要原因， 甚至唔会系个次要原因。 咁啊，但系 anyway 咯，即系都未必咁快有定论咯。咁但系因为即系。再即係可能第一節剩翻少少時間都講埋，因為我爸係教書，佢又係教音樂嘅。咁、 哦、 但係即係經過呢件事之後，其實佢都有， 嗯、 有即係點講啊？佢而家仲有會教下樂隊嗰啲嘢，因為佢係一個指揮嚟嘅。咁、 嗯、 你話一個咁樣嘅性格嘅人去教開音樂，教開即係做開指揮，突然間你叫佢唔教學生，即係對於佢嚟講嘅打擊係好大。即係成件事， 佢好翻，我相信呢樣嘢又唔難嘅，即係你係。教授或者尤其音樂呢樣嘢，其實我 佢又唔使教跑嚇， 係咯年齡嗰方面嚟講，嗰、那個影響唔係太大嘅。 但係好難，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如果再 regular 教就會難啲咯，因為即係佢教開嗰啲所謂叫名校 啊， 咁即係你譬如你十時之間，你冇可能話請半年假，因為你有半年絕種，即係你譬如你而家時間你離開咗，即係唔教學生，有人會 take over 噶嘛？ 嗯、 但係 take over 到暑假，咁唔通人哋又可能啊轉過，即係又轉翻嚟教。 Supply teacher 啃半年噶嘛？有啲 呢啲唔知啦。咁即係呢件事，即係 其實你。睇下佢點咯，佢可能覺得辛苦咧。 係咯，第一步我諗即係係咪？ 等佢康復咗先啦， 係 啦，唔好逼佢做。 即係成件事，即係我最令我最唔開心嘅，即係頭先我講咗就係話，可能我自己覺得陪我屋企人時間唔夠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好擔心到佢，即係遲啲康復之後個心理個心態係點？ 嗯， 佢一個好大 ego 嘅人，佢霎時之間發覺自己好似又冇用咗一重。即係呢樣嘢對於一個 ego 大嘅人嚟講係好好好好。 另外嗰啲課唔係嗰啲叫咩咧？課外活動啊，唔係即係唔係正職，但係有其他嗰啲嘢，社區中心嗰啲俾佢做咯。 好有老豆勁做義工㗎。 所以 可以做嘅， 好嘢可以做嘅，真係。 偏門啲講句，你第日真係如果你決定生一個嘅話咧，咁佢就會好忙。 好啊 ，Bis 都 佢就可以專一咁樣去教。即係一個小朋友， 係咯。嗱，呢個就為咗你爹哋嘅康復著想，嗱嗱臨 B 一嚿出嚟啦。 係啊，第一次係咁先啦。 成個屋企開心好多㗎。 係啦。 到天邊，貴者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際創意。歡迎收聽花生台嘅日本節目。火燒萬世橋，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會。 好，翻到嚟第二節，咁就係講第一個 topic 啦。咁就有一段片，麻煩去水貨段片。 打阿伯黑冚細路，突擊光復屯門失曬控、啊。當大家都以為尋日係光復上水嘅時候，咁就錯啦。 水先俾先落啊！水先俾先落啊！ 百幾個戴口罩嘅反水客示威者見上水水貨店冇開，警察又報曬房，突然腦昏急轉彎，下晝四點幾突襲屯門。只要見人拖劫，或者係疑似水貨客同大陸人都冇走雞。呢個阿媽就算打開咗個劫，證明自己唔係水貨客都成為目標啊！ 走走貨啊！ 我走咩水貨啊？咩啊？你要攞住 咩啊？ 你 做咩 黑車我水朋友啊？ 你有垃圾，我即刻向你道歉。 扰人一轮，近百个示威者就杀入 B City。再去药房，之后去埋屯门时代广场架真盏。 唔好啊！成班人冲上嚟，踢我哋就砸拍我哋嘅门啦。咁我哋闹人闹入去，咪叫人哋翻隔篱咯，想翻隔篱咯。咁我哋呢啲客团，其实几个客全部都系香港人。 唉，点错上之后陆续有嚟啊！好似之后喺屯门市广场咁样。 翻大陆，翻大陆，翻大陆，翻大陆，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 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 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 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參與雖然很多人不認同，覺得這種活動是擾亂社會，擾亂這種秩序，但是我會覺得如果不用這種方法的時候，警察一開始就戒備了的時候，去哪裡遊行、去哪裡集會、去哪裡去表達到這個意見、 但是用以下的方法表達意見又是否真的對呢？ 翻大陸，翻大陸，翻大陸， 翻大陸， 勾结外国势力打马啦！ 就系只要啦！ 哇，佢有用有冇先？佢一日赖十几次啊！ 做咩要落香港？ 过来促进，就是说香港的这个经济发展，但是觉得这边不需要我们反对，其实可以过来的。 我非常的同意咯。你 知道啲 同 色 交 咗 一個 月喎，示威者更加咁交難封路，唔俾去深圳灣口岸嘅 B3 X 開車。一行人再向 B City 橋底進發，點錯上嘅情況一直冇停過啊！ 吹雞啊！ 方最终是七点 take action， 制服多个人，包括女示威者，双方情绪都好高涨。 最后以涉嫌袭警及阻差办公拉咗三男一女，年纪最小得13岁嘅咋，而不嬲都咁多人嘅尖沙咀码头。寻晚9点，警方话有几十人集结，于是 take action 拉人。有人企图冲入海港城，职员即刻锁咗部分嘅门。警方话有人系咁用手机影警察，制造混乱，所以将佢带走啊！ 爆片爆 好，头先咧都倾过。喂，条片4分20秒，系咪真系播晒佢咧？咁真系阿多林问我嗰阵时候咧，我唔系咁怀疑段片系咪真系咁长，但 因为 cut 咗好多 story 集合为一， 即系我知道网上边有好多更加长嘅，又或者有啲短啲嘅版本嘅， 系有足本嘅，有足版嘅。 咁嗰个舞女咪有足本咯，喺 show rack 嗰度。 吓，咁所以 睇晒嗰个。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今朝我睇呢段片嘅时候，就我发觉你系真系要睇翻咁上下时间，你先会真系明白嗰件事嘅 magnitude 喺边度。即 系嘅吓。 嗰、那個 manager 唔係 我哋睇曬都好， 睇曬都唔知， 都係片面。係 啊， 因為唔係話你睇耐啲，你會對件事所謂叫了，即係了， 深入到了解， 深入到了解到。但係你係會見到 明嘅，有時 好多唔同花款嘅人出咗嚟，即係例如你會見到而家啲人示威遊行，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啲嘢叫示威遊行啦，就越嚟越注重健康嘅，一定戴口罩呢啲人。 系 嘛，亦都系去到最前嗰啲人系越多口罩，戴下口罩，即系戴口罩嗰啲搞下咧，又会缩翻后边。咁另外有一班人冇戴口罩嘅，可能又出嚟帮多两句。咁即系未讲呢件事嘅睇法之前咧，我系有少少 personal experience。例如系咩咧？琴日我探完病之后，我系揸车翻屋企。咁啊咁唔好彩，我车真系有经过咗嗰个 B3 Mix 嗰个系啦，即系嗰个啱啱个路口，因为嗰度有个。 当时系几点到啊？ 8:30啊，差唔多。 系8:30 ，OK。 即系嗰个系，因为系一个有巴士去深圳湾口岸嘅地方嘛，屯门市中心啊嘛。咁我车系即系咁啱系有个路口经过啫。突然间，因为而家天气咧，我又唔系咁中意开冷气。咁我揸车嘅时候已经觉得，喂，对面好多警车，咩事咧？咁其实，哇，我唔知单嘢搞咁耐，原来。但系问题，当我经过个灯位嘅时候咧，有一班僆仔喺我车隔篱嗌。 嗌咩啊？ 收工啦，咩咩点？即系我系下意识嘅话，哇顶你个肺，做乜我要收工呢？我以为佢同我讲啊，但后屘原来唔系，因为 差人讲啫。 系啦，因为原来就系话，哇 VCity 嗰边就系、是、又或者个巴士站本身嗰边，哇太多警车啦。佢话原来对住啲差佬讲，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哇如果我好想我即系镇定啫，突然间揸叉车，突然间有我喺人喺隔篱嗌咧，我一堂太扭埋佢就撞噶啦。 嗯， 咁你即系。我當然知道就話嗌嗰班人冇諗過佢嘅聲量係影響到揸車嘅人啦，可能佢 expect 就係所有揸車嘅人開冷氣嘅，唔應該開窗聽到佢把聲。咁但係事實上我就係因為聽到佢呢啲咁嘅嗌即係叫喊聲，即係個心嚟一嚟咯。咁、當然我就都把持得住，揸住狀態係咪？冇扭 好耐㗎啦，嘛？咦佢咦佢咦佢 我相信佢係認為你都應該會明白， 係咯？ 其實佢對住差人嗌嘅，即係佢哋嘅諗法其實係 應該嚇驚唔到你嘅。 唉，呢件事啊，真系，即系我又唔系觉得需要大家个礼拜吓，即系揾一段时间去招呼嗰啲反水货啊、反上水啊、沙田啊、屯门啊，即系下次讲啊讲荃湾啊，即系我啊唔系觉得真系咁有值得讲，即系当然系呢件事系大是大非啦。咁但系问题，你讲100次，你都系讲嗰 point 喎。即系我唔觉得点讲啊？唔系有样嘢 at hot 到今次点样表达呢？即系可能 即系做呢次会成功争取到。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唔觉得你呢件事做100次，做99次同做100次系会同第98次唔同啊。 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要佢哋即系完全乜都唔做，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佢都系即系佢唔可以即系落到啖气嘅。 但系你觉得好似就好似雨伞运动咁，一耐咗咧，你啲人對佢呢樣嘢就會反感咯。其實 我反而覺得，即係佢耐咗，當然係可能係其中原因啦。但係我諗係主要嗰個表達嘅形式啊，即係如果係激烈咗，同埋嗰個 暴力咗 嚇、啊，你話暴力咗係激烈咗，或者係佢哋喺嗰個，即係你見到尋日其實幾個報紙都係好強調一樣嘢，就即係誤眾富居 係咯。 好多時咧，佢哋係針對或者。針對嗰對象咧，其實本身咧就唔係一啲所謂水貨客，或者係懷疑，其實唔係。 你有冇真係睇 香港人 睇到嗰個舞女嗰段個 video 先？ 嗯，有。 即係詳細睇喎。 有啊，叫做。 我又睇第二段啦，即系唔系蘋果呢段啦， 系咪 Sorek 嗰段？ 系好似系。 即系其实佢嗰段咧就系捉咗一个母女啦，跟住就话佢哋系走水货，因为佢阿妈妈拖住个箧嘅，咁于是乎妈妈咪打开个箧俾你睇咯，系啲书啦文具嚟嘅，咁咧跟住就闹，即系话喂我都冇走私，跟住咧嗰啲人就话啦，你今次冇啫。你可能下次有咧咁樣喎，跟住我冇啊，冇走私， 你 冇攞咗水貨， 同胞都會有， 係啦，跟住你冇啫，你同胞有啊嘛，咁哇，跟住咧就係咁即係講一句就鬧一句，講一句鬧一句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咁我個女喺呢度翻喺香港讀書噶嘛，咁哇呢個仲鬧得勁啦， 佢仲有三粒星添， 嚇就哇咪咯，就係你哋啲人啊嚟到搶曬啲學位啦，而家我哋啊香港人啊啲細路仔想讀書都冇啦，又鬧啦。跟住咧就佢話：你都唔你大家都係中國人啫嘛，你做乜嘢咁啊？哇！跟住講大家係中國人咧，又鬧，即係每一句都係咁鬧鬧鬧鬧鬧鬧鬧到個女個小妹妹就真係我諗五歲到啦嚇，跟住佢太驚啦，真係。 你覺得咧？ 勁喊啦嗰個就。 即係當然係，其實我諗好多好爭議嘅，相對尋日呢個呢一樣嘢嚟講，相對係即係好多人都喺度講。 其實我覺得係嗰啲人發泄多咯，即係佢未必針對個母女嘅，佢係見到有啲拖結嘅人，於是就鬧啦。佢哋有啲係好自我嗰啲 comments， 佢話：我哋啊咁努力工作啊，一住都冇得住啊！即係其實佢係根本係控訴緊成個香港嗰個情況，就 rather 就係一啲水貨客咯，係啲積怨而即。咁啱呢兩母女就好唔好彩，俾佢攤著咗，就係咁呻，係咁呻，係咁呻，呻呻呻呻呻，即係粗口啊，成啊夾雜樹啦，嗰個小妹妹就好驚啦咁。 即係你其實成件事都係一個民怨嘅， 係咯係咯係咯， 一種宣泄咯，你可以話係咁嗱。其實講到最尾，計嚟計去條數都係話政府噶啦。 係啊。 問題但係而家政府亦都學阿發哥話齋，佢真係唔做嘢啊嘛，所以變咗我哋即係喺香港人角度嚟講，我哋如何自處咧？你話我。其實對呢啲人咧，即係話尋日出嚟，即係你話所謂 抗爭 啊，即係抗爭嘅人咧，其實我係寄於好大嘅同情。 係，我明 白，因為佢哋係受害者，佢的而且確係成好多係氣。但係對於佢哋嗰個方法，最後影響到一啲嘅， 好慘。 即係懷疑嗰啲係無辜者啦。如果佢哋真係無辜者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即係喺嗰個成件事嘅執行同埋策略上面咧，係咪就有啲地方可以需要修正呢？因為做成件事，佢哋去抗爭也好，你可以唔同意佢哋嘅方法，但係起碼咧有部分人可以支持佢哋，因為佢哋始終都未係傷害到人哋噶嘛。 係咯，譬如嗰個阿伯咁，佢係公園玩音樂啫嘛。咁你音樂自然就會拖劫噶啦，即係你啲樂器啊。 因為有一個講法就係佢覺得嗰個阿伯係藍絲啊嘛。 呢個就變咗係有少少 after the fact 㗎啦，其實 係咯， 嗰樣嘢叫莫須有咯，基本上就係、是、你覺得佢係藍絲，所以佢係藍絲咯。因為我就有幾個 observation 嘅，即係概括一個conclusion 就係話，我覺得嗰件事已經係過咗個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你再做落去，或者再做啲反水貨啊 ？MC 同 MR 嗰啲都唔寫曬 ，sorry。 即係你本來做呢件事個 return 係有100嘅，咁你下次做嘅時候咧個 return 可能得80嘅啫。咁但係問題，我覺得而家呢件事你再做落去，我唔覺得有 return。 即係但係個 offset 咗，點解會 offset 咗嗰、那個、那個 effect 咧？我覺得就唔係純粹話做呢樣嘢係咪可以實質上面影響到政府？就呢一件事上面採取一個唔同態度，反而咧就係、是、話一啲市民嘅支持。 係啊，我真係 去到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就攪教啦，因為 即係好心做壞事。 如果真係有心想去用一個勇武嘅手段、抗爭嘅手段嘅話咧，你就要諗辦法點樣去累積到一定嘅市民嘅支持，而喺個策略上面慢慢去調整。換句説話講，其實你喺市民嘅底線，喺呢個底線之間，你點樣去遊走，又可以？做到一定嘅抗爭，令到你嘅聲音透過一個相對比較激烈嘅手段俾啲人聽到。之餘咧，你要有空間去做呢樣嘢喎。如果唔係，你一個差人走入嚟，全部踏曬你翻去，其實最後你乜都做唔到。 即係所以坐喺朗室呢度呢三位朋友咧，我相信都係大家都會支持雨傘運動嘅。而我覺得雨傘運動臨結束之前，就有一班人好想將個運動升級，即係去到最後就係升級五。即係失敗啦，於是令到成個 到嗰晚我都在場嘅， 係啦，即係成個運動 collapse，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慢慢就好似演變到哇，好似而家打即係所謂叫反水貨咁，即係先唔好講究竟嗰啲人係究竟係反水貨啊，究竟係反王啊，定還是咧反緊一簽多行呢個政策？而家啲人已經將所有嘢咧就已經係淡化曬噶啦，佢哋而家係啦， 而家嗰班人，即係喺我 observation 底下就係、是，佢係引發一個爆發點，有啲乜嘢，有啲咩眉目，有啲咩話題，可以令到 gather 一班群眾同香港政府，又或者直接啲同香港嘅警察有一個正面嘅衝突。佢係基本上係引發一樣咁嘅嘢啫，無論個主題究竟係反水貨啊、反蝗蟲啊、究竟係反白車啊，定還是係什麼教育議題，唔重要。而家我就要有一個好立竿見影嘅一個 stand out。而家我就要見到一班差佬，我而家就係想撩佢打我。 嗯， 因為而家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啊，香港嘅抗爭運動應該繞過香港政府，佢哋係想繞過香港政府，直接同北京講我哋唔接受啲咩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覺得嗰啲人覺得力度唔夠喎，唔夠力度啊。於是係點啊？我第二個 observation， 而家開始有身體接觸。咩叫身體接觸啊？你見到嗰個人啊，踢佢啦。你見到唔鍾意嗰個人推下佢啦，如果你覺得好控，即係你覺得嗰一刻好興啊，控下佢啦，嚇下佢啦，圍下佢啦，喂，嗰對老母女點出嚟㗎？無端白事你唔嚇佢，你唔圍佢，人哋會企喺度俾你鬧。第一你要 block 咗佢條路先啦。 當時其實就睇唔到究竟係邊個鬧邊個先。 係啱，純粹我哋睇段片，即係我唔係講邊度邊個先。 我唔係幫邊個，我純粹係如果我喺地目，我拖住個女去街，我絕對唔想同人哋。 系， 梗系啦， 就系、是、呢个 point 啊！喂， 就因为佢拖住个劫咯，我谂。 你个操作第一样嘢，你系咪要有翻咁上下人数先啊？第二样嘢，你系咪要 block 咗佢去路，你先可以同佢教技啊？吓、啊，即系起码先同佢有得嘈啊！人哋一路走嘅，你点同人嘈啊？ 咪兼埋嗰个人系嗱，你话我系啊嘛，我打开个劫俾你睇啦，直头 stop 咗喺度做埋呢样嘢噶啦嘛。 已经唔止一个系咁啊！你要封咗佢去路，你要 gather 咗咁大班人，你仲要将成件事去推向就係话，你有冇三粒星？你究竟系咪走紧水货？你究竟系咪影响到香港市民？个问题就係话，你喂人哋唔系 entitled， 即系人哋唔系一定要答你咁，系咪？ 系。 第二样嘢就係话，你基本上你唔系问紧人，你呢啲咧就好似喺街边啲男仔咁，诶，跟边个？喂，你搵个喺唔喺度啊？喂，唔系你， 你边度噶？ 你边度噶？你喂，呢系黑社会晒马动作嚟噶嘛？即系有个海外嘅网友同我讲，香港点解会变成咁？我都唔知点解香港会变成咁。 我觉得好似我唔知你哋都系外国读书噶嘛？你嗰时有冇俾人哋歧视噶喺外国？ 唔系呢一种 kinky 啊，即系 冇讲我呢啲嘢。 一件半件嘅话咧，有时都会嘅。 系 即系我有少少系将心即系。將心比己， 你唔敢講喺人哋嘅地方完全冇出現過，即係我都係任何一個去過外國讀書嘅人，佢都有領略過乜嘢叫 俾人歧視嘅，係啊， 大家 好受嘅咯，其實真係。 就算你自己冇遇過都好啦，我相信喺外國生活過或者係即係讀書又好，即係生活又好啦，咁就聽都要聽唔少。 係咯，就算開餐館嗰啲中國人咧，真係 存在。 哇！一入嚟開餐館嗰啲鬼就會入嚟，哇！哔哩啦哔哩吧係咁鬧。 但係咧，佢作出呢啲歧視行為嘅咧，其實而家就咁睇嘅話，其實都係相對嚟講都係少數嘅，大部分啲即係外國人，我哋見到大部分啊，其實都 OK 嘅，即係有少部分嗰啲你知嗰啲 skinhead 光頭嗰啲咧，嗰啲係咩㗎啦？係咪先啊？唔好話歧視，即係黃種人、黑人乜嘢佢都 唔係而家冇㗎啦，而家我問翻啲人去外國讀書都冇，但係 你知唔知點解啊？ 好多年前。即係 sorry， 好似係我嘅年，我去讀書嘅年代咧， 我唔 係 特登撩 嘅， 我都係，我都係咁， 小姐， 我都係咁上下， 你自己講 都係嘅咋， 真係歧視嘅喎、 哦嗯。即係喺我哋唔係你哋嗰個年代咧， 你喺度用曬你 覺得有歧視係理所當然，而且嗰啲歧視係好多係浮上面嘅， 係啊， 可能去到你嘅年代後十年或者係我嗰個年代咧，嗰啲歧視就唔太講得出口嘅，即係譬如可能就係話嗯。有啲嘢你感覺到佢係歧視你，有啲嘢佢唔想賣俾你啊，又或者有啲嘢佢唔想係行個方便啊。你去校務處 admission 一定問就知㗎啦。有啲嘢人哋問嚟叫個校務處一個 staff 做，一定做。你我哋要跟情。 我唔止學校嗰時候，譬如我真係揸車去 London 啊，黑鬼就唔係黑人就會賣你咯。即係哇！即係我就會興㗎咯。 即係你有好多嘢你 話你揩兩車啊，成啊咁啊，大佬 係啦。不過佢唔會指住你話你係 Chinese 或者指住你係支那 嗰啲 啊，你嗰年代就有，我嗰年代就冇。 Chinese you bump my car 咁樣咯， 可能係。 跟住 you call the police 咯，咁即 係。咁嗰啲係個別，講真， 嗰啲好個別咯， 都係俾人歧視。 我未見過一個咁樣。 我哋仲要比黑人可能仲要比歧視咯，嗰陣時。 即係我未見過一個咁樣嘅 scale， 而係咁多人去支持，就係話你根本係明目張膽歧視唔同國籍嘅人啊！ 任何一个地方你噏啲咁嘅嘢出嚟，唔会有人支持你嘅。即系你要知道，而家喺运动嘅世界，什么叫歧视啊？真系可能喺喂见到你系黑鬼，唔同你握手，喂呢、這个人可能罚停赛几场噶啦。根本社会普世价值就系唔认同呢一样嘢，但系问题就系明目张胆，而家电视播报纸卖。香港就係好多人行緊呢一種歧視嘅方法，而且嗰啲人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因為嗰個國籍嘅人影響咗我生活。咁我係想究竟問下你，到底係有影響你生活嗰啲人係衰人啦、啊，定還是係因為嗰個國籍嘅人有一部分人影響到你生活，於是個國籍嘅人全部都係衰人？ 其實應該係大水，即係大水貨嗰啲咯。 咁係兩件事嚟㗎。 但係我覺得你仲要諗下就係嗰、那個 你 個制度啊嘛，個制度啊嘛問題。 所以佢係拖劫先至會嚼咯，即係你無事無干，你行過去唔會咩㗎？ 即係我第三個 observation 就係呢啲人嗰個抗爭行動，原本咧就去咩咧？例如去老蕭間藥房啊，例如啲金鋪嚇佢啊，例如喺啲鋪頭度阻住唔俾佢做生意啊。你會見到頭先嗰段片主要打擊嘅就係 personal 啦。 有頭先嗰啲有冇個金鋪嗰個人㗎？ 有， 有。 喂，佢而家就唔係搞你金鋪啊！ 唔係嗰個坐喺度買緊嘢嘛， 佢就係搞你入去幫襯嗰啲人啊！已經 去到，就係嗰個人啊嘛，佢起身 話：，喂，我 係香港人嚟 嘅喎。咁啊，即係點啊？以後係咪大家要好似攬住個 badge 咁，大家要 show show 嗱，我三粒星㗎咁啊？咁下一步係點啊？ 要黐住個巴曲咁啊 ！bit 呢個係中國支那人，呢個係咩？ 即係我喂，去到呢一步咧，你已經係唔識講啊！即係你只有可以質疑嗰個人，喂，你張三粒星身份證攞咗七年嘅喎，我張攞咗八年喎，我唔係高級過你啊！喂，我阿爸大陸游水落嚟，但係我張啊攞咗六十年咯喎。 係變相咧呢一種咧都係其實同當年南非嘅種族隔離，其實你可以揾到一啲即係一啲 相似嘅地方。 係啊，即係前一排我哋仲聽到啲，可能係傳聞嚟嘅，就話。即係考慮會有啲嘅呢個港鐵或者火車啊，即係嗰啲會有啲車廂咧，係專門係俾一啲水貨客用噶嘛。咁當時我就直情喺嗰個群組入面我就發出嚟，咁以後係咪我哋需要有啲月台啊、洗手間啊，全部啲嘢都係 specifically 係專門係俾嗰啲水貨客用咧？其實呢一樣嘢 咁就變咗 佢嘅話，咪大家隔離咗咯。以前白人有白人學校，黑人有黑人學校，即係喺南非嗰度啊。咁係咪我係咪想見到呢樣嘢咧？我相信 白人坐得，黑人坐得， 我哋係唔想見到呢樣嘢嘅。咁但係 呢個香港嚟噶嘛？ 係啊，但係當年嗰啲白人可能有好多都唔想見到呢樣嘢嘅。但係問題係個政府係推出呢個政策， 係啦， 而大家慢慢就將呢個政策視為理所當然。而家政府其實做緊嘅嘢，其實。是不是即其實都差不多呢 咪始作俑者都是政府咯，你應該是去嘈政府咯。 即好坦白講，即昨日如果真係有人去過現場嘅，有隻我啲面書上面嘅朋友都有人去過啦。咁有啲人係真係可能支持反水貨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即我會好 specific 講就係話，真係戴口罩去令所有嘢都變得好 ugly 嗰班人，究竟係咪同你去現場嘅目的係一樣咧？即係譬如有啲人係真係覺得好神心嘅，覺得琴日係一個示威遊行嚟嘅，你都會見到段片，有人話：喂，警察一早已經喺度戒備曬啦，囤積住重軍喺度啦，係嘛？咁我點樣遊行？點樣表達聲音啊？咁我想問下，你覺得你而家真係表達緊聲音咩？即係如果我粗俗啲講，你係喺度兇緊啲遊客，叫佢唔好嚟，你係嚇緊佢，你唔係喺度表達緊聲音，表達緊聲音，你唔係對啲遊客表達嘅，你嗰啲遊客唔知咩？你係要 唔係？但我又認同佢哋做呢樣嚇嗰啲人，即係嗰啲真係水貨客嗰啲，哇！你嚇過佢，跟住啲人就會傳翻上去。 但係真係有困難啊嘛！你 又去錯啊？嚟啊嘛！ 嗱，確認嗰個人係水貨客先。 係 啦，就係呢樣嘢啫嘛。 你諗嗱，唔係你我或者我或者咁樣分析，你見到嗰個人，你點樣肯定佢係水貨客？第二， 唔係我呢樣嘢超越咗我認同嘅嘢啦，你即係我認同佢哋就係嚇一啲水貨客。 O、okay, K， 一退 即係你可能真係攞住十罐奶粉嘅。 你死啊！你死啊！ 退一步嚟講，呢啲所謂抗爭嘅朋友，可能佢哋嘅即係 ultimately 佢都 我明白佢哋做乜嘢 喎。佢可能佢哋明白就算我哋係誤眾附居，我哋 make 咗個 noise，我哋令到香港政府尷尬，我哋令到一個局面越嚟越嚴峻，所以咧咁啊，政府咧就會去做一啲嘢啦。呢、這個嘢本身咧，可能都可以係佢哋嘅策略之一。當然呢個我純粹係亂咁估嘅啫。 係、 嗯。 但係始終就係話個問題，究竟政府想點呢？係咪打算就咁乜都唔做呢？其實之前嚟之前，今日我同阿 Donna 即係 討論過 食飯啦，都傾過兩句，我都講過一句説話就即係話，其實我諗 即如果啊，想象現在一個平行時空，假如梁呢、這個 CY 梁咧係因為某啲原因佢嫁崩咗，或者佢冇做啦 ，OK 呢一個咁樣嘅一個 hurdle 咧，我哋 overcome 咗啦。咁究竟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令到呢個局面係唔同咗咧？ 好。嗱，咁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 得我要講多澄清多次，但係我覺得吳仲富居就係好無辜咯，真係。 即係我哋要諗下，我哋可以做 什麼。即係我絕對認同而家啲人係做緊乜嘢，但係佢誤中咗一啲，譬如嗰個喺公園玩音樂嘅阿伯，又或者香港人去買金，你又嚇咗佢，咁嗰啲咪好無辜咯。 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经，我系肥佬黎。 你真得，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咪后咧，其实都拗咗一阵嘅，系嘛？咁但系又唔系拗猫啦。我只系即系觉得，即系我觉得我同阿 Chris 嘅意见系相近啲嘅。你系基本上冇一个好直接了当、好快速嘅方法去分别边一啲系水货客，边一啲唔系。所以如果你冇百分之一百充分掌握嘅时候，你立乱去即系向住啲人开火咧， 你有 evidence， 你上咗 court 啦。 所以。即係喺香港嘅法制， 我覺得言論自由， 得， 即係我覺得當然都一樣係即係有個好大前提喺度嘅，即係如果你識別唔到，咁你就唔會做，因為你去做嘅話咧，就好大機會咧，就正如當然就話講咧，就會誤中富居 啦， 即係最接受唔到就係誤中富居。 任何人未被定罪之前，佢都係無辜嘅，咁所以你未係定到佢係水貨客咧，你係唔應該肥佢嘅，即係頭先阿當娜咁嘅意思啦。 小但系即系你话佢哋走去前面去，其实呢个 topic 我哋讲完噶啦。不过我就觉得即系佢哋的确系有呢个权利同埋自由咧，去表达佢哋嘅不满。而事实上呢样嘢真系影响紧佢哋 day in day out 嘅生活嘅。咁但系跟住点做咧？咁其实似乎而家都未有一个答案咯。 咪始作俑者政府唔该，689政府自己好好反省下， 点解 去处理咯？ 我哋 点 样对佢仲有任何期望咧？呢个就系个问题咯。 即系最惨系呢啲嘢，政府冇期望啊！咁生活喺度做乜鬼？ 呢几日报纸喺度卖紧，本来689上北京之前就好似口风啊疏啲嘅。 佢唔使噶。佢有鬼资格去？sorry 啊，讲到兴嘅啫。 但佢似乎佢系同中央嗰边系嘅，因为 即系沟吓，即系开两会之前就即系佢嘅口风就好似放风咗，好似有人觉得 一千多行 呢样嘢应该可以收紧一下。咁但系问题最近呢两三日风就系话，即系冇呢咁嘅事 啦。 即系嗰啲人要觉得系平衡咗，即系内地人嘅需要同香港居民。 内地人有自由落嚟香港购物噶嘛？吓， 咁即系呢件事系唔会改变啦。 我真系完全唔明白咯，即系点解我哋嗰个 priority 系？摆到咁低咧，即系香港人嘅利益、香港人嘅需要，点解系变咗系一样嘢，系要去 trade off 内地人嘅需要咧？即系边个应该行先 咧？咪咯，你啲电啊水已经贵到无伦噶啦，要我哋屈我哋买系咪先？跟住第二又要俾啲水放下落嚟啊！ 嗱、 就是， 我会咁样睇、哦，个讲法系，如即系收紧一千多行呢个政策，唔系香港，即系唔系香港 initiate 嘅。即係香港只係即係負責係批，即係俾啲人入嚟嘅啫。因為係原則上係大陸係放啲人嚟香港。 理解啊呢樣嘢嚇，可以話佢呢個可能係呢個大陸嘅國策嚟嘅咩？而家係 佢唔調整呢樣咧，香港你基本上係 no say。 但你都做特首係咪見到咁個禮拜日你咪應該上去爭取呀、啊、 咁 如果佢真係同我哋爭取嘅話，即係今日好多嘢都唔會發生， 我哋 都唔會坐喺度。 你話齋嫁 咗 女就第二個世界。 我喺屋企已經係好開心咁樣同個 B 喺度玩緊。 咁係呢即係如果689咁好就會有咁多人會鬧佢啦，係咪 真 係 離曬譜啊。 咁即係 OK 啦，如果真係中國根本係廣東省或者嗰啲城市本身冇一個收緊呢一條條例嘅一個 incentive， 究竟香港即係作為一個香港政府有咩辦法去減少啲自由行有一千多行呢？你哋兩位覺得 關税 關税入境税 入境税囉，五嚿税一千，但係你運奶粉300收， 我收你$500班税，你搵唔搵？ 但系贵党嘅主张啊，好似系无论嗰个香港同大陆人一定要收。一樣要收 歧視啊嘛，變咗 係咯，因為歧視啊嘛， 因為歧視，嗯 ，OK， 物價少得滯， 我唔評論啦，唉，費事 呢啲嚇，我覺得即係就你點揾啲咩方法都好咯，都係即係治標不治本嘅啦，始終嗰啲人都會落嚟， 係咯，你始終香港嘅奶粉係食唔死人，學嗰個咩冠華齋，你咩誒？你點解你大陸人唔食翻大陸奶粉咧？係咪國恥咧咁？ 即係好奇怪囉，即 係你落嚟買金沙，落嚟買洗頭水，即係嚟晒 嘅， 真 係藥各方面你諗得出嚟嘅，即係生活上嗰啲嘅必須係必需品呢，其實而家好多，尤其係鄰近香港，根本上呢、這個那個吸引就太大嘅吸引力，因為佢嚟到佢只要 cross the border， 成本好低，但係佢就可以買到啲安全安心 嘅。但我唔明白洗頭水都有假嘅咩？ 有點解咩冇假啫？大陸係咪先啊？所有 即係我真係萬寧嗰啲係一 佢出起有 鋪， 佢出起有鋪，你點分係真定假啫？ 大大 佢就算係真嘅，但係佢用好過量嘅一啲化學嘅一啲嘅劑量喺入邊，咁你都驚啊！大佬搽落個頭度，搽落個皮膚度，係咪先？尤其係女士添，即係我都求其冇所謂啦。啊、 但系咧 ，sorry， 我又真系 confess 下自己，但我去到韩国咧， 都 系咁样一劫一劫咁买。 所以点解头先话？所以我点解头先话就系话， 自己又 即系如果就算佢系一个水货， 我超市场数添，你知唔知？ 即系所以你话，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退一步嚟睇嘅话，即系所谓嗰啲边境式嘅一啲水货城， 嗯， 可能系值得考虑嘅。 吓、啊，即系罗湖整个。 假设当然啦，就系唔系话要牺牲我哋香港嘅环境啊？你见到即系前两日我哋咪网上面见到啦，即系嗰个叫做南边围系咪？咁而家做紧嗰个，之前咪做嗰个诶咨询嘅，咁、 嗯、 啊就话又系可能想喺嗰边咧，又系开啲类似呢啲咁样嘅一啲购物中心啊嘛。但如果喺嗰啲地方，当然我哋有好大意见，因为嗰啲其实系属于一啲保护区，或者系同啲保护区系非常之接近 嘅。调嚟讲下 吓，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揾到个地方，甚至嗰个地方。喂，深圳咁大地方，你不如割一塊出嚟囉。咪嗰、那個地方由香港呢邊經營囉，類似一個路程，不香港經營，由香港保證一啲貨源。 你咪路程起， 咁你咪啲人咪喺嗰度買囉、 起多層白樓。 如果純粹係買嘢買到夠啦，當然呢個解決唔到啲人嚟香港，譬如話生仔呀、就學呀呢啲咁嘅嘢，但起碼佢係舒緩咗個情形啦嘛，係咪先啊？咁嗰度咪某個程度上面又可以將嗰個所謂嘅一個矛盾嗰種壓力又減低。 可唔可以大陸打假呢？即係有假打嗰 太 遠啲死刑咯、啊，啲 打 假洗頭水死刑啊！ 打假嗰條友可能都係造假噶嘛，係咪先啊？即係你點搞咧？ 都係假，係 咪先啊？ 呢個説話真係講得啱啊！真 係反貪國嗰個就係最貪嘅，呢、這個大家已經係常識嚟噶啦。其實，所以我哋千祈，如果我哋對於即係六八九冇期望嘅話，更加唔好期望內地嗰啲官員。所以反而自求多福啦。呢樣嘢係咪可以做呢？甚至我覺得，喂，香港如果有啲有擔當嘅商人，不如你就去做啦。喂，生意機會嚟㗎喎，大把錢喎，係咪先啊？ 做 啦，你做開百貨公司，做嗰啲零售嘅，喂，不如759整翻個邊境版啦，係咪先啊？喂， 係啊，其實好賺㗎喎， 香港人喎，係咪先啊？ 自己生意又好啲， 咪係咯，即係呢個我反而覺得有諗，反而就即係可能仲快過。啊！指引我哋呢一個， 一定係政府落好多靴度 喺度。呢個政府係啊， 即係嗱，概括啲講一講啦。什麼叫水貨問題呢？即係點解我第一節唔係第二節尾會 stop 你呢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走水貨係好多香港人，就算你去到韓國都會從事同一樣嘢嘅。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對佢造成嘅影響係 水貨啊！我去韓國買嘢， 嗰啲唔係水貨，唔通係行貨？ 都系水货嚟嘅，你走去买嗰啲乜乜化妆品。 只不过我哋每一日做两次啫嘛，即系我换句说话嚟讲， 同埋嗰个对于人口佢压力冇咁大嘅，因为始终冇咁方便啊嘛。你唔会话喂，我每一日都去一次韩国，得唔得？ 第一日我 唔会做 呢，即系第一样嘢唔会同一个香港人一日来回南韩三次去扫化妆品， 就系咯。 第二样嘢， 好多人咁做啊，俾 因为韩国系好多地方。 韩国你讲紧。咁係少數人啫， 好多你知而家開到好多啲韓國化妝品就係咁樣入，是就係飛 啲馬藝般碌嗰種啦、啊、但嗰啲 一轉千零蚊，你一水劫已經賺你好。 以比例嚟計，比例嚟計嘅話咧，我相信即係深圳呢個咁樣嘅啊跨境嘅呢種咁樣嘅水貨貿易咧，我相信係蓬勃好多嘅。 即係第二樣嘢，喂，你去韓國掃水貨，人哋有好多個點俾你掃啊嘛。 No。 点为之叫点为之叫 no？ 其实你都系去乐天嗰个 duty free 啫嘛。 咁係睇返你有幾多個人去 嘅，我都俾結硬好多次啦。 咁但 係 而家香港出現個問題， 我都有啦，當然 即係香港出現個問題就係話成個深圳咁多人喺香港兩個點去掃貨嘛，一個就叫上水，一個就叫屯門嘛。 元朗咯，屯門咯，沙田咯，鐵路沿線咯，其實 基本上就係嗰幾點係承受唔到咁多人咯。即係話換句説話嚟講， 沙田我都唔覺得好多，老老實實我住喺嗰度都 唔係，因為佢始終你始終羅湖去沙田嘅車費貴啊嘛。 新市廣場 貴幾多啊？咪10蚊？ 嗱錯，日日走水貨就係嗰啲錢就喺度咁慳翻嚟啦。 少少怕長計。 即係如果你有一笪地方可以吸納到嗰啲所謂叫做水貨嘅生意人，嗰啲係香港人又好，大陸人又好。 不過唔係，可能我係翻工放工時間。佢啲水貨客通常 成日枕住你噶嘛， 中間嗰啲位， 佢又唔會好似你咁早，又唔會好似你咁遲，但係就可能九點十點開始就一路打到落去四五 點、四五點嗰啲咯，所以我就唔為意咯。 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因為點解咧？今日 Now 咧係同係請咗幾個唔同範疇嘅人上去訪問，其中一個係方剛啦，好似係，另外一個就係叫本土民主連線嘅一個發言人上下啦，即係我對啲人。是啊，即是你哋未必有报纸，因为是那个 live 的访问来的。是。咁个问题就是话，喂，而家点解自由党都唔满意一签多行，或者觉得呢样嘢可以调整，是因为689政府采取一个完全放弃嘅态度嘛。 冇错。 基本上佢系而家唔决定做任何嘢，而系你唔满意佢呢一样嘢，即系 ,ok, 个情况而家系不能接受嘅，你政府有冇对策去应付呢一样嘢，即系可能入境税系其中一个手段啦，系嘛。咁第二样嘢自由党好提倡嘅就系话，喂，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开一笪地，又或者搵到一笪可以容纳到咁多人嚟买水货嘅地方，俾佢哋喺嗰度做生意，而 rather than 你要将嗰堆生意就影响到本土居民嘅生活，即系例如去将呢啲商业活动囤积喺元朗市区啊，又或者屯门市中心啊，又或者上水火车站附近。喂，呢啲地你话香港系咪冇咧？咁其实我谂你噏咧，应该好多嘅。例如边度咧？ 啲农地嗰啲 吓。唔好话讲农地，农地要改土地用途已经系第二样嘢。 政府嚟做呢样嘢， 系啦，你由政府牵头就喂呢样嘢几时都讲通啦。甚至乎，我觉得政府就算唔牵头啊，天水围系咪好多地咧？曾几何时有笪大地咧？阿蔡澜话想我嚟起美食城嘅。就是好似天水圍天光墟嗰帶咁嘅地啊，喂， 都冇嘢發生啦。 而家有咩發生？因為你本來就係想做個所謂叫天水圍嘅天光墟，但係發覺原來嗰個天光墟咧就非常之唔便交通嘅，甚至乎一啲本土居民佢喺嗰度開一間鋪頭仔咧都 fit 唔到自己，即係係啦，你要蝕，因為啲人係唔中意去嗰度，因為嗰度隔蝕啊。點解唔攞嗰笪地真係起一個商場係俾人哋去？喂，一程車，又或者甚至乎唔係嗰笪地有類似嘅地方。一程車深圳灣口岸就車到佢嗰度， 即係好似韓國落 配套有幾， 佢係一座 duty free 咁咯，就係俾你啲遊客去掃水貨， 等於東京有好多 outlet 咁啊， 係啦，就咁、是、warehouse 咁樣。 嗰啲 warehouse 基本上就係可能由機場一程巴士就去到個 warehouse， 個 warehouse 一程巴士去翻個機場， 冇錯。 嗰啲人係唔會你喺你元朗屯門出沒嘅， 即係方法，我覺得係一定有嘅。而家最可怕嘅咧就係話佢甚至啊，即係政府咧，甚至佢唔。似乎唔打算去提出任何方法，甚至冇去，即系我唔觉得佢而家做紧呢方面嘅研究。 我觉得少少好似雨伞运动，有你自己即系慢慢敷借直头呢样嘢。你个个礼拜光复咩？你可以挨到几耐啊？ 因为佢起码而家走出嚟讲嗰啲说话，我觉得听落去佢就系香港人就下啦，你哋宽容啲啦，啊，我哋都要平衡翻啲内地居民嘅需要嘅， 咁样咯。 即系所以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普遍香港人嗰个讨论嘅方向都唔能够集中到。你净系谂一样嘢就系话，哇，究竟反水货啱唔啱？有几多嘢可以即系舒缓呢个情况啊？冇人即系除咗自由党之外，即系我唔系支持佢嘅党啦。当然就系话，喂，冇人去提过就系话，可唔可以喺一笪地方度起一个好大嘅商场，去 cater 晒所有所谓你哋中意喜爱走水货嘅人？我唔知呢一样嘢真系有几难做。就算你话哇，突然间生笪地出嚟，政府唔所谓叫做点讲啊，唔参与啦。天水围咧，其实有多半死不活嘅商场噶，例如系咩咧？嘉湖新北光系啦，呢个识啦， 系 咩新北光商场 银像嗰啲。 喂，即系开头有八百半嗰阵时咧，嗰、那个就根本系个八百半嘅大商场嚟嘅，系咪？咁但系八半执咗粒之后咧？即係發展商就將佢租俾一啲所謂嘅小型叫個體户，即係好似女人街啊，又或者可能係 太子嗰個咩商場啊，即係好似好似係聯合嗰類咁啦，即係唔係話連鎖店啊，個個都係鋪仔仔，好多間鋪頭仔鋪頭仔，每一間都一百幾十尺嘅。喂，點解嗰啲地方你唔 utilize 佢？因為嗱，好坦白講啊，你話喺嗰啲地方做生意嗰啲，你覺得佢 雜線咯？ 你啊啱啦。咁嗰度點解唔係？就算唔係鐵路沿線，你都話 你整下巴士嘛？ 你係 cater 一啲所謂叫專走水貨嘅人啫嘛。你只要嗰度有車，直接去到深圳灣口岸，你已經件事解決咗噶啦。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咪喺嗰個地方真係有人做生意去服務啲本土居民呢？咁有嘅，即係據我所知，去到係賣乜嘢呢？例如去買啲乾果啊，例如買一啲玉器啊，唔係靚嗰啲玉器喎、啊，即係嗰啲 A 貨、B 貨啊，嗰啲咁嘅珠耳繩啊、珠耳之類咁嘅嘢。 頭飾啊，咁嗰啲係咪？ 嗰啲嘢咧，你冇咗咧，即係真係唔會對當區嘅居民影響好大嘅。但係問題，你一 utilize 個地方，真係可以所謂可以做到點到點。即係我唔係講緊就係話你完全冇交通配套，完全係冇幫助嘅，係有啲人自己坐嗰啲咩過境巴士啊，又去翻嗰個地方，而係你真係可以做一個 isolated 啲嘅地方，係真係點到點，你等啲人車出車入又過咗關一程巴士去到嗰度。而係點解你要去將呢兩樣活動分隔開，就因為我去買一盒金沙係因為我自己嘴刁 ，OK， 我鍾意食金沙，呢個係我喺香港生活， 因為你想封空。我哋咁 不如留翻俾你啦， 够啦， 系咩？真系噶，真 系。系啊，你唔知咩？ 我唔知。 咩抗癌啊？我唔记得咗。因为多嗰时系抢到飞起噶嘛。 我知啊，系咩？就系因为抗癌。 即系封控，定系应该封控？ 即系因为我中意香港，又或者我选择喺香港生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我中意买啲咩，我好轻易咁买到。OK， 呢个系我做喺香港作为一个居民嘅自由嚟嘅，因为香港系一个贸易自由嘅地方，大陆又买唔到，唔知点解系嘛？又或者佢有得买，佢唔中意买，呢个系你国情嘅问题，系嘛？咁、那个问题就係话你就算有人嚟买水货都好，你嗰班人唔应该影响到我买金沙同埋买一亿多嚟抗癌嘅自由。 係。 而家个问题出现喺呢度。咁如果你能够有啲政策又或者有啲地方又或者有啲方法去舒缓鍾意过境做生意嘅人，甚至乎嗰个系大陆人又好香港人又好，点解政府系可以一句声都唔出？点解你系可以呢啲嘢 系 问都唔问？而係你成個社會嘅討論，冇人諗過呢，即起碼我蘋果唔見啦，係嘛？即係少啲呢啲報道啦。喂，我相信如果呢啲嘢係真係一個成熟討論嘅時候，我唔相信呢啲係做唔到咯。 唔係，其實我唔知係香港政府係咪真係冇諗定冇做啦，但係一定可能係大陸嗰邊佢唔放行，即係佢唔 approve 你呢一樣嘢咯。 係啊，喂，你但係、哦、你諗深一層喎、哦。 但點解佢唔 approve 咧？有冇諗過背後點解唔做呢樣嘢咧？ 咁我冇諗過啦。但你唔覺得大陸啲政策係佢話 no 就 no 嘅咩？佢唔會解釋嘅喎。 咪即係我哋都可以嘗試去揣測佢嘅後邊嘅動機嘅。不過當然呢樣嘢都係陰謀論啦。 咪咯，咁正如譬如張德江啦，咁佢前幾日就話政改係咩嘅啦，八三一係一定唔會起唔會嗰啲咩開閘啊， 一定係 硬陰謀。 改变噶啦， 系啦，唔会改变噶啦。咁你点啊？你吹佢唔涨嘅都系。 阿朱啤都讲过好多次，即系人大决定系可以推翻嘅，系有一个系有一个系一个办法推翻。咁我信佢啊，咁我唔信佢信边个啫？ 咁张德江都话冇落，你信朱啤啊？ 咁如果习近平话有点 咧？咁习近平。任平梗係更加我信佢啦。 習近平 係 潛水啊！ 你 話 就有人治同埋法治嘅分別咯。係 咯，嗱，佢三月七號就咩啦？第二輪政改諮詢就截止咗啦，係、 嗯、 咪？ 嗯。 收到唔知幾多萬個，都唔知係應該我諗都係 against 嘅意見啦嚇、 嗯。 但我又唔覺，你覺得即係呢個會唔會改變到呢個開 腦？我唯一一個有興趣嘅問題咧，就唔係佢開唔開閘，因為好坦白講。真係嗰件事要過嘅時候，係無論你八三一開唔開閘都好，呢樣嘢都會過嘅。因為你邏輯啲咁諗，你要通過政改，有乜嘢情況可以發生？一全部否決，連同建制擺一齊否決，呢個可唔可能啊？唔會啦。哦，可唔可以全部？ 唔係啊，你有譬如有三分一， 三分二啫， 係咯，三分一唔過你就叫做拜拜 咯。我講緊 total 有四個 possibility， 全部人贊成。 冇啊！你今日啊，连即系所有人 都问 啊，人 力 量全部发出嚟已经签咗啦， 你俾我讲埋先， 你 包 得， 包 得， 你俾我讲埋 先。咁你搞咗三个啦。 O、okay, K， 你有四个可能性，我要重新再讲一次。 三 啊 ，O K O K， 全部赞成一个，全部反对 唔可能 一个，啱啱输又或者啱啱赢，揸票唔通过咯，揸票唔过， 即系冇三分二咯。 系啦， 即係你如果條線係切咗三分二，你有兩個可能，一個就係啱啱三分之二多少少。 喂，你三同四一係過一係唔過啫，你揸一個點啫，都係唔過㗎啦，係嘛？你選班長少一個都係選唔到㗎啦。 建制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可預測嘅，就一定會贊成。 好， 所以咧就唔會話一定係全部都贊成。 係咯，你想講咩啫？ 全部都唔贊成。 我想講嘅就係話 可能嘅。 係咯， 係啦。而家問題就係啲泛民嘅議員， 唯一一樣嘢我有興趣嘅就係話，究竟北京係咪真係會覺得呢件事係啱啱好買票買到夠而通過？即係當你接受咗呢一個可能性係最大嘅時候，我哋就揾一樣嘢，有邊啲人轉軚嘅機會性係最大？咁於是大家要望望邊啲人呢？ 嗱，我諗而家都開曬盤㗎啦，其實而家都基本上係咪先？ 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件事，嗱呢个即我可以否定一样嘢就系， 今日又出嚟27个又出嚟， 系冇啱啱唔过嘅。头先有4个 possibility 啊嘛，全部过同全部唔过系冇可能嘅，因为有一半建制派 OK， 剩翻2个 possibility 就系紧紧过或者紧紧唔过。我可以话俾你听，紧紧唔过呢个可能性系零， 即系23定24票咯，24咯。 你答唔答到我点解紧紧性？ 唔知喎，唔知你谂乜喎。 当北京硬要通过呢一样嘢嘅时候，佢会用尽一切方法令到所有票都，即系令到 margin 路嘅人去转态。当佢操作呢个机器嘅时候，就会所有人都即系支持呢个政改方案通过。 咁呢个人下 佢就唔会 选咯，一定 佢就唔会讲紧 margin 路嗰四票有两个俾佢买得通，嗰两个买唔通嘅。 即系一系四，一系 假设就系佢系神通广大到嘅地步，一定系全部都买到翻嚟嘅。 Exactly， 咁唔使讲啦。 当佢要转嘅时候，呢四个一齐全部转；佢唔转嘅时候，呢四个一定系全部都买唔通。点解呢？如果我而家北京，即系而家吹得好行啦，又或者阿萧生嘅讲法系啦。如果我啲票系一亿一票，有几个 margin 路嘅人，你觉得边一个张票个价值系最大呢？即系等于你旧区重建收楼啫嘛，你第一个卖单位嗰个梗系最少噶，你啊楼计啊，不如我加少少特惠补偿俾你啦，搬屋嗰度我可能俾多100几万啦，系嘛？咁你嘅票值咪贵咗咯？咁系咪即系最尾嗰票嗰个票值系最贵呢？ 我讲真啦，即系如果咁样嘅讨论咧，其实我又觉得好可悲嘅。即系如果你，因为你有一个假设就系话呢啲票都系买到翻嚟，我唔敢去推翻你呢样嘢，我唔敢话你系错，因为 我明白你 真系有可能，但系咁样谂咧系好可悲咯。 当然， 所以呢个正正系而家点解咁多嘅公民团体系走晒出嚟，希望去做一啲嘢，令到佢哋嗰个界别嘅尊贵议员 唔好 系唔好因为一啲。任何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是一些因为自己是想歪了转了牛角尖而去做一个转态的动作，即这个我是很希望他们是会留意住和看着究竟现在发生了什么 事。即我绝对明白有些人真的会出一亿去买他的票，但这个 moment 就是要看看他够不够硬正咯， 不是讲钱，而是说大家而家 佢有好多手段嘅， 好多手段呢啲， 好多 手 段 先， 可能係，即係所以我唔一定係錢。個問題就係而家大家個討論唔係話民主黨會唔會成個黨去轉 風。你都黐線嘅，你仲唔係講呢啲？ 其實， 但係咧嗱，我 所以其實，嗱，你唔係話我黐線，你話嗰啲人黐線。 你而家啱啱你講， 我話有啲討論係咁嘅 討論。 其實你睇到而家其實。中央佢哋嗰啲嘅口風咧，暫時我見到咧，其實佢哋都係覺得呢樣嘢係有相當嘅難度，所以咧佢哋先至咧會走啲放一啲説話出嚟，就話：喂，如果你而家唔政改唔通過嘅話咧，到時咧我就會俾梁振英咧就連任啊，連任之後咧佢就會去硬推23条。好啦，呢種咁嘅説話啊，唔知真定假啦。假設係真係有啲中央或者相關嘅呢啲咁樣嘅啊權力中心嘅一啲嘅人物。放啲説話出嚟，咁其實咧就係間接話俾我哋知道，其實佢都仲未有呢個信心，或者有能力咧， 去攞到 係啦，係可以真係攞到嗰四票嘅，係啦，或者咁講。 所以即係我結論咧，其實我覺得呢四票係會過咯。 我始終有啲信心。 反為我唔擔心民主黨，即係反為我唔會懷疑民主黨，但係問題好margin路嘅人，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嘅討論都係集中喺邊個會轉態，大家唔使討論啦。係你覺得會轉態嘅人，全部都會轉態，除咗大黨。 佢為咗選舉操作，為咗選舉考慮。 我希望呢個唔會發生。 我都覺得唔會發生。 我希望唔會發生。 所以其實我哋真係要去用我哋嘅方法去真係夾實我哋嗰個功能組別又好，我哋直選選出嚟嗰個人都好咯。 功能組別都俾你夾實。 我好佩服就係我哋嘅一啲醫生嘅朋友啦。係 咯，醫生朋友啦，律師朋友啦，老師朋友啦， 護士啦，而家係咪？因為嗰位李生都係一個高風險啦，係咪？ 咁界嗰 冇錯，咁變咗，如果真係有啲人走出嚟做呢樣嘢，我諗 即 係 你問 我，我哋要夾到好實嘅。 Dennis 真係唔會咯，同埋葉建源我都覺得唔會，唔知點解。 係， 即係 我聽 日 訪問莫禮剛喎， 係咪啊？ 呢個我唔，呢、這個我唔係。 我相信佢唔會嘅。我之前都係 IT 界， 我會嘗試下。 所以即 係， 所以所有你哋真係要夾實你哋嘅功能組別或者直選出嚟。 我覺得 Raymond 有咁嘅悲觀 嘅 一個睇法咧， 你可 以 話 可 以 理 解， 可以理解，同埋我哋都應該要有咁嘅警惕啊，即係唔好太過開心住，就係話一定冇問題。所以反而我覺得有咁樣嘅一個，即係一個咁樣嘅一個態度咧，反而係令到我哋咧係要保持一個好審慎嘅態度，去 即 係去 ensure, 隨時警醒， 係啦，不斷咧去做啲嘢。喂，你冇變啊，你冇變啊 嚇！即係我覺得喺度喺估下估嚟做乜有用咧？你不如去積極去夾住佢啦， 要夾佢啊！ 嗱呢個 你係咪屬於啊？你係咪教育界啊？ 我嗰個係叫出版及文化界， 馬逢國， 係 拜拜，唔使啦，呢個唔使你哋啦。 咁我真係幫你唔到啦。 係啦， 咁因為屬於係定 呢個係我正想講嘅嘢，就係話即係功能組別。 我哋應該幫法政會先買下廣告。 應該，你講先。唔係， 其實嚟緊我哋即係而家過咗啦，三月七號第二輪政選信，我哋嚟緊就會可能會出一封信，就係、是即係 聯署嘅 叫香港人聯署去俾翻即係嗰啲立法會議員所有七十個。即係我哋要陳述翻，即係點解你哋要幫我哋香港市民去爭取翻？ 點聯 署翻？咁咯，唔係呢個 details 未傾㗎，不過我哋會做一啲嘢係叫啲立法會議員，唔該你想轉態嘅唔好轉。 就係所有界別啦。 想係啦，所有七十個，但係唔知㗎，呢啲我哋都要做最傾咯。所以 起碼我哋見到咧，就係而家咧，正如我正話提過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雨傘運動之後一個可喜嘅一個變化咧，就係、真係多咗好多由下至上嘅一啲嘅公民團體，佢哋係願意走出嚟。本身呢啲，尤其係呢啲好多都係年輕嘅朋友啦，咁係走出嚟就希望去組織。某個程度上面，佢哋已經唔止意佢本身個界別入面傳統嘅一啲嘅所謂嘅工會啊， 會啦，係啦， 係啦，或者係嗰啲嘅一啲相關嘅一啲嘅，即係你話工會或者相關組織啦，嚇啲團體啦，咁佢哋佢都已經唔係好 buy 嗰啲，覺得佢哋未必係做到佢心目中要做嗰樣嘢。而呢啲人走埋出嚟，由下至上咁樣咧。去俾一啲壓力，同埋同佢哋相關界別嘅一啲嘅議員嘅去做一啲溝通，而透過呢一種咁樣嘅一個咁樣嘅步驟 ，check balance 咁咯，好似嗰啲叫咩？ 希望咧就係可以咧，就係話，即係話令到呢啲界別嘅議員咧係清楚知道，其實喺佢哋個界別入邊咧，仲係有一班新生嘅力量，而呢班力量係一個進步嘅力量。佢哋係希望咧係做嗰啲嘢咧，係喺香港民主化上面咧，係真係香港向前行，而唔係話用一種。好似向前，但實際係一種大退後嘅一種嘅方法。我相信呢啲好多呢啲界別入面嘅議員咧，係會聽到呢啲聲音咯。 嗯， 啊、有啲界別其實我就冇咁有信心去當拿講話所有界別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啦。但起碼咧，我哋要關鍵嘅少數，而呢啲如果呢啲關鍵少數係願意企喺我哋呢邊嘅話， 就係、是、嗰幾個嘢你要夾實嗰幾個。 其實咧係啦，講嚟講都係嗰幾個。咁變咗咧，我哋都仲係 因為其實 好 多業界工會做一啲鋪去誤導佢哋。嘅選民啦，叫做即係話喂，其實大部六成七成係可以待住先喎，咁樣其實即係呢啲我哋所講頭先阿 Chris 講嗰啲小眾就要出嚟，即係話翻俾大即係 public 聽，其實唔係喎，嗰個 po 其實喂流嘅喎，佢可能揾到好少人做嘅。 呢個係真真正正，我覺得香港嘅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我哋一路講緊啊，香港公民社會好成熟， 好 成熟，冇錯。幸運就係我講其中個界別嘅朋友啦嚇，即係。而家包括你精算师啊嗰啲等等都走出嚟，即系 ，social work 嗰啲啦，老师啦嗰啲。 咁唔同嘅界别，咁佢哋走出嚟去做呢一样嘢，其实系我真系好感激，就系话成个雨伞运动，又俾到香港有机会， 系 将我哋嘅公民社会啊，当然呢个讲好理想化啦，系推到下一个嘅一个 天地开花咯。其实我就真系觉得呢样。 即系听完两位讲嘅嘢之后咧，我系非常支持嘅。 因為我哋真係好 enjoy， 但 係 你都係好悲觀。 我唔係想講呢樣嘢。 即係嗱，你個組別，即係我哋明白。但係譬如我哋嗰啲組別，真係啲人係覺醒咗咯。 如果我係你個組別咧， 我都一樣。 其實你可以開翻個咩話？你講話咩界別啊？ 出版教 育，出版角色都得 㗎。其實咧，藝術界你知道而家有組團計劃，佢哋做緊好多嘢，有好多藝術界嘅朋友 咯。 係啦，佢哋已經做緊 本界別嘅人， 係咩？ 係咪啊？ 一定唔 係，咁講一 千 出版文化同埋藝術啊、體育呢啲唔係同一個界別嘅咩？ 係，但何思思唔係呢個界別嘅人， 你係其中一個 sub category 嘅 嘛？ 咩啊？請問 唔係呢度係一格一個界別， 一個大界別下邊仲有 sub cap 嘅嘛？ 冇 唔關佢事。 冇噶，咁佢係咩界別啊？ 何即係呢個界別嘅人點能夠成為呢個界別嘅人咧？佢係要係一個藝術發展局嘅註冊藝團嘅其中一個添。 咁佢可以註冊 㗎？而家咪有，我所以我正話提到呢個藝術組團， 即係所以點解即係？功能組別係咁荒謬咧，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不過即係好坦白講，即係聽到 其實你唔一定要選民先至可以去覺醒嘅，即係你係 involve 落嗰個界別嘅 activities， 你都可以出嚟講噶，係咪啊？ Okay. 我真係覺得係。 我俾 Raymond 講埋，你正話係你個 conclusion 係咩？係 咯 係 咯 係 咯。 我 conclusion 係成個雨傘運動最緊要嗰 part 咧，就係其實係鼓勵咗好多 Chris 呢啲咁嘅人出嚟。点解咧？ 点解？你 要选， 唔 系即啊，可以咁讲，可能我对了解唔深。 你啫，你唔知啫，佢最早过我出道噶。 好啦， 又或者我换个角度咁讲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即系都系八十后，佢哋做嘅嘢都系同政治完全无关，从来都唔会什么去游行又或者去占领现场，佢哋做 merchandising 又好，做紧生意又好，咩都好。但系经过一场雨伞运动，呢啲人虽然唔系好积极咁参与政党政治，唔一定你吹鸡佢会出嚟游行，但系呢啲人会为咗社会发生啲唔公义嘅嘢，系会付出自己嘅时间心机去关心呢个社会。即系呢个雨伞运动觉醒咗好多呢一类人，而呢一类人亦都唔系我哋平时所谓叫做过政党或者做开政党嘅人会接触得到嘅。而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雨伞运动带俾我哋最大最大最大嘅得益。即系等于可能就雨伞运动之前，可能阿 Chris 就算参与政治都好啦，未必系上到咁 front line 嘅。但系问题一场雨伞运动，或者佢觉得司法界而家咁样唔得，大家都要行多一步出嚟，要做多件事。呢个系我最欣赏、最欣赏、最欣赏嘅嘢。 我的确系见到好多后生仔系真系，我讲呢句说话证明我都唔后生啦，系真系真真正正咧系走出嚟咧系去做一啲嘢，系我系好感动嘅。 Exactly， 系吓咁希望多啲时间见到 Chris。 好多谢你。 好，今日嘅时间系咁差唔多，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OK， 拜 拜。Bye。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